我思念已过了多少年，旧梦难追，如影似幻，还有谁在思念？这岁月已改变，冥冥之中忽隐忽现，让我思念已过了多少年，旧梦难追，如影似幻，还有谁在思念？这岁月已改变，冥冥之中忽隐忽现，潇潇游离，闲啼追梦，发花似谁？再度回眸，岁月依旧，故事落幕，酒杯花落。多少年，旧梦难追，如影似幻，还有谁在思念？这岁月已改变，冥冥之中忽隐忽现，少年，旧梦难追，如影似幻，还有谁在思念？这岁月已改变，冥冥之中忽隐忽现。